人间烟火丛林，照亮现在曾

失去希望，每日醉茫茫，无魂无体，亲像流走人。人生可比是海上的波浪，有时起，有时落。好运歹运，总嘛爱照起工来行。一份苦打拼，爱拼才会 牵挂，我的心里没有他。我的心里只有你。心里。

神经，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，被偏爱的都有恃无恐，玫瑰的红容易受伤的梦，握在手中旋律是雨之风又落空。 在这温暖的房间，我于是慢慢发现，相聚其实就是一种缘，多值得纪念。在这温暖 969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，经典969就是爱经典。

切随风。